天上人间，来自王菲的一首经典歌曲。 FM 100.5， 随时在听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这个小时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零下3到4摄氏度是晴朗的一个天气，空气质量优。那明天呢是晴转多云，零下1到6摄氏度。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雾霾天气虽然走了，但是气温又开始下降了。所以说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谨防感冒了。完全频率0.5，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胡夏的一首《爱你步步惊心》。 所有开始都会有美丽的结局，我知道不是所有努力都可以化作幸福，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成为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穿过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的微笑换取刹那的拥有。我知道不是所成为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九天那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上，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听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最近呢，赵丽颖为杂志《男人装》拍摄了封面的写真被曝光了。那一向走甜美可爱风格的赵丽颖呢，在镜头面前也是大秀事业线哈。看来这个赵丽颖的身材也是好得不得了了。那个赵丽颖真的可以说算是劳模，每一部戏都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那无论是演戏还是造型还是综艺真人秀，都在不断的尝试突破。那对于以往穿衣服最大尺度就是露背的丽颖来说，这一次拍摄男人装真的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突破了。那其实从这次一个拍摄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赵丽颖无论是演戏方面还是在造型方面，突破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可塑性也是非常的强了。 OK， 接下来送上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so small. I guess I need you, baby. OK， 麦片迷你 0.5 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近日呢，美国媒体西雅图银幕又一次召集了西雅图影评人、电影策展人和电影从业人员，评出了他们今年的十佳电影。那中国导演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呢，和其中的《爱情与友谊》并列第三。那进入到了2016年的一个颁奖季了哈，像是这个《山河故人》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日前呢，该片获得了2016年圣地亚哥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并且呢接连入选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年度十佳影片，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名利哈，都可以看得出来，这部电影真的可以说不论在哪里都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所以说，好电影不管到哪里都是好电影，所以在这里也是恭喜《山河故人》了。OK， 继续来送上好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诱惑的街》，这里是 MyFM 100.5。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是一种病，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本活动呢在三亚举行，那钟丽缇呢穿着一身白色的深 V 鱼尾裙现身，周海媚呢则是穿了一袭的白底红花短裙，那两个美女在台下也是热聊不断，并且拿出手机来不断的自拍合影。两位美女站在一起呢，感觉真的像是岁月好像特别的善待她们哈，不曾在她们的脸上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那反而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知性，越来越有魅力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一首Love My Life 送给你，这里是 MyFM 100.5，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A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A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A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A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A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A，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着面，想着谁，红着眼，看不见街角公园空荡的秋千。 谁回不去，放不下，逃不开也走不远，想不透风筝在谁手中断了线。 兜兜转转，却又来到相遇的季节，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好几年。 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几百码一片片，不知疲倦追赶着时间。小心也不会的岁月，你曾说过却还没兑现的誓言。嘿，是否你也一样舍不得那从前，就封它填满未来的流年。最甜美的也最让人心酸、哦哦哦、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时间太善变，蓦然回首青春就凋谢。 我恨我还怀念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兑现的永远、啊、 我好怀念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失去的拥有的多少刻骨铭心的成全。哦，我好怀念怀念回不去的那一天，你笑着说很高兴能和我遇见，再也不会遇见。 OK， 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继续周末早阳光，我是依然。今日呢，刘雯在美国的马里布拍摄大片的花絮照曝光了。那大表姐和一众当红的超模也是一同在海边进行拍摄，全部都穿上了齐臀的短裤哈、啊，感觉满屏都是大长腿。那当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冬天养的膘该减减肥了哈。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但是该活动还是要活动一下的，无论是对我们的身材还是对身体的健康，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对不对 ？OK， 那继续送上温岚和周杰伦合唱的一首《屋顶》。那四个小时的周末早阳光也要接近尾声了，下个小时把时间交给天天，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半夜睡不着觉，

也有可能是在听 FM 一零零点五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你晚睡了吗？带着早餐回家，又是一个人一盏灯晃下，看着天亮了，他说应该这样，无谓犹豫挣扎，太多嘈杂却没有歌声给你支撑的力量。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没有该不该讲。为了家，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就愿意不顾不想你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 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没理由，这明明就是爱。 的手吧，是现在和未来。 Love can fly fly into the sky， 因为爱天空在未来。 Love can fly fly to the sky， 只有爱值得去忍耐。 We can fly into the sky。 FM 100.5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0.5， 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欢迎来到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四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就像平时居家过日子离不开调味品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这样的一些调剂。比如说在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特别烦躁的时候呢，我觉得静下心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将会是对心灵莫大的慰藉吧。今天也是平安夜，要跟你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下面这首马德里不思议送给辛苦了一周的你。 需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的刷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a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见到就能够出现不见 到，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试着去努力，鼓起勇气，放弃你。

种遐想与敌意，多少忽远忽近的谜语变成你我心跳的装置，一次相同频率穿过人海人群，能牵着你的手我愿意为你的方式不管它 麻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神探夏洛克第四季也是曝光了全新的幕后花絮，哈德森太太茉莉和玛丽也是在这个现身片场来讲述片场的趣事哈。那集中的重聚也是让大家感到都非常的兴奋与开心，片场上看上去也是超级欢乐的那种。茉莉还拍了卷福的后脑勺这样的桥段，感觉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那这也是当时曝光的第一波片场照，茉莉的新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哈德森和花生也是有新的这个交涉的镜头哈。好像刚才跟各位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也是这个神探夏洛克的粉丝的话呢，也不妨来上网来搜索一下，因为毕竟也是刚刚曝光的嘛。那说了这么多，依旧是要把好音乐送给各位。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请出戴佩妮，送上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爱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不知道 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都市青春励志偶像剧《遇见爱情的利先生》发布了等待爱情版的定档海报与首支《遇见爱情》的预告片，啊，好长的一句话呀。那也是正式宣布了《遇见爱情的利先生》将于1月4日登陆浙江卫视与观众见面。那这个冬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宅在家里去追哪一部剧呢哈。那最近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总是跟我抱怨，最近看完《锦绣未央》之后感觉没有什么电视剧可以看了。不过你也不要急啦，马上就出新咯。随时随心好乐就在 MyFM100.5， 继续来听歌，来自张惠妹，都对也都错。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饭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冰饭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8。 smart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

the end of star. I'll always daydream, wish that you were mine. I'm staring, I can need some space and time. I can smell your perfume, your legs on my walls, your body's on my ceiling, you giggle down the hall. I remember when I was the only one you calle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随时随心好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那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冬日当中，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哈？但我相信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不到半夜绝不睡觉，而且睡觉之前呢还是抱着手机不放。其实总结了一下来看哈， 似乎这样的人每天就是因为白天工作太忙了，属于个人的时间呢被严重的压缩，所以一到晚上就想要变本加厉的找回来，所以患上了这种晚睡的强迫症。其实不出意料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人已经中枪刚才天天说的这种症状了。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晚睡强迫症的患者哈，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关于晚睡强迫症治疗的方法。晚睡强迫症其实真的非常不好哈，有的时候会导致肥胖、皮肤受损、记忆力受损，还有视力减退，各种各样的负面症状，所以还是要跟各位来普及一下怎么来避免晚睡强迫症了。我觉得首先要教给各位的第一招呢，就是一定要做一定的这个心理暗示哈，一定要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天就是休息的时间，而不是用来娱乐或者是找回自己个人空间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就会减轻各位的这种晚睡的强迫症，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能被晚睡的这种意识所控制了。当然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可能做起来相对就会难一些了。那第二招呢，就是转移注意力。我觉得最管用的一种方法呢，各位可以试一试，就是睡之前我们不要再玩手机了，而是选择拿起一本书，或者是计划计划明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你的症状就会有所缓解。所以不管怎样啦，还是希望你能够在晚上早一些休息，来迎接第二天的挑战咯。OK， 继续送上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来自 Twins， 下一站天后。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状况。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音乐不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台北的机场来自温兆伦，随时随行好音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那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看到微博上这个邓超带病探班孙俪哈，靠在柱子上睡着了，还真的是有点让人心疼的那张照片哈。那在昨天晚上的孙俪也是在微博上晒出了邓超倚着柱子睡着的这张照片，并附上了这样的一段话，说病了4天，自己的工作一完就带着孩子赶来陪我拍戏，好心疼你，最好的邓先生。那这一发不要紧哈，邓先生却在这个此条微博下面连回复数条评论，说我好优秀，媳妇儿我想低调。也是有很多网友在戏称哈，说邓先生莫非是微博你盗了这个娘娘的账号发的。有点这个老王卖瓜的意思哈。不过感觉还是一家子蛮甜蜜的。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100.5。下面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双栖动物。 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你看不清楚。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就算哭

包括好友于田也是前来助阵，除了友情主演 MV 之外呢，还有帮忙配唱和声和演奏乐器。那这样的嘉宾阵容，相信你也会对这个 MV 有所期待吧。随时随行好乐就在 MyFM 100.5，接下来听到的是何曼婷《绵绵冰》。 爱与危险已经中了你的箭，来了不敢再眨眼，生怕错过你瞬间。爱与危险，喜欢不止一点点，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变，是你在我梦里完美的表演。就像 QQ 人的绵绵，一直甜到甜到心里面， 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顶着妆，身上漂亮，披狂嘴上流浪。Yeah, 那两人说带着那个武器发白花手上飞扬、啊年岁的河里三百趟，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不管是深的静默丑跑龙套也能让你激昂，宁愿吃一顿饭也听你唱，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年 FM 一零零点五，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相信各位认识 Sia 的时间，有很多朋友有点不关注欧美音乐圈的朋友呢，可能是从那首 Trip Thrill 才认识了 Sia 姐，喜雅姐哈。那其实 Sia 就早在几年之前呢，就在 Twitter 上直接问歌迷你们的月收入有多少，随后解释到呢，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演唱会的门票价格。怎么说呢，自己定自己的演唱会价格是自己的自由，但是有这样一个能照顾歌迷的偶像，应该也真的是一种幸福吧。 OK， 那继续送上好音乐，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多傻。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棒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冰棒糖果嘉年华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好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靖。 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会了也会唱吗？人的承诺全是假的，妄想在跟你算是真的，没话的唯一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你说背过全是假的，互相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万一值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Lishi wa xin lai e ji xu gua xin jian kai qi hua yi duo ni shi wa shen ming de yi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 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随时随心好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今天晚上就是平安夜了，那今年的圣诞节两天也是恰逢周末，刚刚好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和朋友去开个 party 轻松一下，或者是趁着双诞节折扣去购物一番。不过我们刚刚经历了双十一和双十二两个剁手节哈，那这些节日的安排在年底可能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几天去好好的发泄一下负能量，梳理一下心情咯，开启全新的工作和生活吧。OK， 那依旧是送上那句久违而熟悉的 Merry Christmas。

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昨天又有一部备受期待的电影在电影院上映了哈，就是由张嘉佳导演、梁朝伟、金城武、陈奕迅、Angelababy 等人出演的电影《摆渡人》。那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也是小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的故事，主题曲《十年》也是请到了梁朝伟和李宇春两大巨星的首次合作，已经动人再现十年的经典哈。熟悉的旋律配上新鲜的组合，也让这首老歌散发着新生了。片中的两人也在各自的爱情虐恋当中不断的成长，与其他主演一起刻画了一幅悲欢离合的爱情图景，真的是十分令人动容哈。那你也刚好可以利用这个圣诞假期啊，也不要忘了去电影院关注一下哦。 MyFM 100.5 接下来听到的是 By Two， 这叫爱。 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 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天天。 那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张碧晨的歌，可能更多的都是来自于为电视剧或者电影所演唱的插曲，都算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吧。那在这个月的15日呢，张碧晨刚刚在台北举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的发布会。那这张专辑也是厉害了哈，请到了金曲最佳制作人荒井十一郎，还有金曲的作词人李卓雄和金曲导演陈映之。那这张专辑其实它的预热期还真的是蛮长的，从9月份开始就陆续的爆出了两首风格不同的歌，那一首叫做《童梦》和下面这首《It's Love》，也让我们对这张专辑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吧。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听到张碧晨《It's Love》。 做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那是谁，那是谁 ，Baby， 啦 ，It's a lie。究竟为什么原因？或许一道声音，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岛岁月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刚弹穿好墙，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日月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栖息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那是谁，那是谁 ，Baby， 啦 ，It's a lie。究竟为什么原因，我如此确定，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狂风暴雨。直到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岛岁月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刚弹穿好墙，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那是谁，那是谁 ，Baby， 啦 ，It's a lie。如果残忍不用过，爱为何要喷火？在心停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内伤，总是突然无法招架，夜夜总烧伤牙，刺痛落网紧紧迷。就像挣扎，坠入独白夹的血淋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执迷，忍不住的雨，释放夜幕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那是谁，那是谁 ，Baby， 啦 ，It's a lie。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an， 开始你的周末。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